OK，咁你睇到就睇到，睇唔到都唔緊要啦。你有嘢就後來你話你想問，如果唔係就聽啦吓，咁啊，我哋係有冇人想講？係咪有人想講嘢？我問。咁我哋都係大家都係第一次嘗試用咁嘅方式嚟到相聚。我哋咧就。即係完成一半嘅福音嘅精神咧，就係話我哋大家團結埋一齊咧，天主會喺我哋中間。咁天主無所不在啊，咁一定喺我哋中間啦咁我哋其實大家都相距，physically 相距好遠，不過精神咧，大家都喺埋一齊，咁都係一件好嘅事嚟嘅。咁當然做呢件事咧，理論上或者實質上咧，最好係喺埋一齊嘅。咁呢個係一個具體啲嘅見證咧。咁而家只不過我哋為咗都大家某程度上係一齊去睇一本聖經，亦都有一個分享嘅機會，所以咧透過呢個方式，即係大氣之中大家一個接觸一個交往，共同去睇一本聖經。咁咧如果有問題咧都可以提出嚟咧，我哋係一個彼此分享嘅機會，都係一個好嘅學習機精神啊，同埋實在嘅做法一個喺唔可以嘅範圍裏邊咧都做咗啲嘢嚇。咁我哋就今日開始咧就講中途大事錄。咁首先咧做個祈禱先嘅。咁我哋就好坦白嘅嚇，有冇人想大祈禱先？唔使客氣嘅喎，你講就得嘅咯。冇嘛？ 咁啊，你先啦， 哦，你話我先，因為你先嘅話。 你先啊。 我先，OK，唔緊要。咁我哋一齊做個祈禱先嚇。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阿嫲。上主人如嘅天主，我哋多謝讚美你，多謝你俾我哋人類嘅智慧，俾我哋做咗呢一個電腦嘅程式。使我哋唔需要一定喺埋一個空間，短短好細嘅空間聚集埋一齊嚟到去研讀你嘅聖言。願你祝福我哋呢一個喺大氣之中嘅相聚。願你嘅聖神都帶領我哋，藉着父主耶穌基督，求你更新我哋嘅精神，使我哋嘅信仰不斷咁樣去透過聖言認識。天父同埋你所派遣嘅圣神嚟到教会所做嘅一切工作，我哋同样求你派遣圣神嚟到带领我哋呢个聚会，好使我哋唔单止只系认识圣经或者教会嘅一啲历史，亦都俾我哋有一份精神，好似初期教会嘅教友一样，嚟到去接受圣神嘅带领同埋恩宠。透過我哋嘅生活，將我哋所領受嘅喜信呢、这個福音，能夠傳揚開去，同人分享。我哋就將我哋呢、这個開始交托我哋嘅手中，求你不斷咁樣帶領，使我哋每一次再相聚嘅時候，都能夠得着你嘅恩賜。使我哋體會到你要我哋明白、聽到嘅信息，我哋咁樣祈禱，因你聖旨，我哋主耶穌基督嘅聖名，求你俯聽。我上一個星期都同阿 Dicky 同埋我都提及過咧，係點解我哋揀中途大事錄咧？咁如果你有留意，呢兩日嘅讀經咧，咁你就會發覺到尼撒嘅讀經咧，都係講即係讀中途大事錄嘅內容嘅。而每個主日咧要嚟嘅幾個主日咧，喺復活期裏邊咧，我哋都會同樣係讀到中途大事錄一啲教會嘅狀況。咁喺讀中途大事錄之前咧，我想大家攪一攪去。嗱，我哋大家咧都心目之中都肯定都話，中途大事錄係邊個作者啊？咁大家都會話邊個啊？ 儒家， 路加系啦，我都话系路加啦。咁所以咧，我想大家咧掀一掀去路加福音第24章啊。 几多页啊？ 几多页啊？嗱，我咧就本身唔讲几多页嘅，希望你查一下吓、啊，因为我成日都讲页数嘅时候咧，日后你都好难即系用咗第二本圣经你查唔到嘅。咁你查个路字，路24右上角。在右上聖經的右上角呢，你查到路24怎樣怎樣，後面呢有些再有些數字的。咁呢那個標題呢就耶穌升天，其實就是路加福音最後尾那一小節。找到沒有？找到沒有？ 我最慢的一 點。好。嗱，今次咧就通个水先啦，话个页数俾你咧，下次唔怕噶啦。 一六，我搵到搵到啦，唔使话吓。得，嗱，路 吉 就搵到啦。 O K， 阿 Julie， 你有冇圣经喺度？ 有啊。 有啊，你读好冇？ 第几章啊？ 24。 24章第几节啊？咁。 50节。 耶稣。耶稣领他们出去，直到伯达尼附近。就舉手降福了他們，正降福他們的時候，就離開他們，被提升天去了。他們叩拜了他，皆大歡喜地返回了耶路撒冷，常在聖殿裡稱謝天主。 好，嗱，我哋記得喎，呢度個即係最後尾嘅記述咧，就係耶穌所謂升天。嘅之前咧，所同中途佢哋所做過嘅事，或者發生嘅事，咁你一卷咧，卷你中途大事錄，咁啊就係路加福音之後咧，就係約望福音啦，約望福音之後咧，就係中途大事錄啦。咁啊個中途大事錄嘅縮寫就個中字啦。咁我哋咧讀咩咧？讀第一章嘅第一節至到第三節。哇 ，Gladys 咁远啊，要大声啲读先得啦。 一至三啊 ，OK。 一至三节。 好的。德奥斐罗，我在第一部书中已论及耶稣所行所教的一切，直到他藉圣神嘱咐了所选的中途之后。被接去的那一天为止，他受难以后，用了许多凭据向他们显明自己还活着，40天之久发现给他们，讲论天主国的事。 听到啊？ 你睇到两段嘅记述。我聽到，不過唔知其他聽唔聽到。 聽到。 嗱，係嘛？咁啊，兩段咧，你如果你細心留意一下咧，佢講嗰啲嘢係有少少連貫性，或者話有啲係重複嘅，去帶落去嘅嘢嚟嘅。所以喺傳統上咧，教會咧都會即係而家我哋個個都相信咧，就話中途大事錄咧係路加寫嘅，一個人叫做路加啊。所以咧，咁樣福音咧叫做話。就按照路加所記載的福音咁樣，咁實實在在係點嘅咧？咁即係所以咧，開始講咧就講我今日其實主要講咧講一個主要係講個導言，即係介紹呢個中途大事錄啦。咁嘅作者方面咧，實研究嘅時候咧就話身份不詳，即係唔知邊個係作者咁啊？點解咧？咁喺佢呢個中途大事錄裏邊咧？找不到任何關於作者的提示，沒有啊，沒有一句說話說，即是這個是由路加寫的東西。就算在中途大事錄裡面呢，有幾個段落，這個段落呢，學者稱為叫做我們段落，因為呢，他寫的時候呢，他用，不是說，保錄什麼，柏拖錄什麼，而是說我們什麼。所以我們段落，咁我們段落咧，首先我俾大家少少個觀念，所以揭一揭去大事錄嘅16章 中途大事錄的第十六章第十至到十七節，十六章啊，十至到十七節。找到没啊？ 第十六章 十至到十七。阿羅莎幫你讀好冇？ 好。古六記住了這現象，我們正推知是天主召叫我們給他們宣傳福音，便立即設法往馬其頓去。我們從特洛波開船，一直航到薩摩納克，第二天到了乃亞可里，從那裡到了腓利伯，這是馬其頓一區的首城，羅馬的移民地。我們就在這裡住了幾天。安息日，我們出了城門，到了河邊。我們知道那裡有個祈禱所，我們隨坐下，向聚集的婦女講話。一個敬畏天主的女人名叫李迪亞，是提亞提勒城買紫紅布的，他一直在聽，主開明了他的心，使他接受保祿所講的話。他同他一家領了洗，便請求說：你們若認為我們忠於主的人，就請到我家去住。遂強邀我們去了。當我們往祈禱所去，有個負占卜之神的女孩向我們迎面走來。他行占卜，使他的主人们大获利润。他跟着保禄和我们喊叫说：这些人是至高者天父的主人，他来给你们宣布。他这样行了多日，保禄就厌烦了，转心向那神说：我因耶稣基督之名权利从他身上出去，但我神的他便出去了。嗰边， 到远了吗？唔使得啦，唔使去佢咁遠啦。大家聽到咧，嗰度有好多講我們我們我們啊。咁呢個我們我們咧，就係即係學啲聖經學者咧稱為叫做所謂我們嘅段落。咁啊，聖經裏邊咧我們段落咧有四個大段嘅，正話呢個十六章咧係其中一個啦。然後咧二十章又有第五至到十五節。廿一章咧就第一節到十八節，又係廿七章嘅第一節至到廿八章嘅十六節。啊，呢四大段咧都叫做我們段落。咁咧，就算呢個講我們段落啊，即係佢嘅意思咧，好可能就話嗰個作者咧就喺同保羅喺埋一齊，喺個其中裏邊啊。咁啊，呢度咧都冇資料顯示佢究竟係邊個。咁所以點解啲人會話？这个是路加写的呢那个问题呢原来呢就是公元二世纪中叶的时候呢二世纪中的时候呢受到教父伊纳内里昂即是说那个名叫 Irenaeus of Lyons 那个地方的 Irenaeus 他是 生在公元1840年至到202年之间的受到呢個教父嘅影響，佢話喺教會嘅傳統裏邊咧，就於是慢慢形成咗有一種睇法，認為保祿嘅傳教嘅同伴咧就係路加寫咗第三部福音同埋中途大事錄，受佢呢一個教父講咗説話。當然佢有咩根據咧？佢當時即係由於咁早嘅時間咧，又睇翻嗰啲資料咧嚟到去講呢樣嘢。咁當然，除咗佢之外咧，亦有其他教父咧，後來咧加多少少資料嘅。呢位路加咧，就係、是、其實係咩咧？係一個醫生。咁保祿咧喺佢個書信裏邊咧，好多次都提及呢個路加嘅。譬如話，如果你有興趣睇咧，就係、是《費勒孟書》啦，第24章曾經提及過路加。 波羅心人書呢第四章十四節和提茂德後書第四章十一節，這三個地方呢都提過路加這個名字的。那路加呢是什麼？是敘利亞人來的，是敘利亞的安提約基亞人，他不是即是猶太人。雖然呢學者有不同對這個中途大使錄究竟是誰寫呢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一般呢只是說路加是中途大使錄的作者。那跟他這樣說法有什麼關係呢？其中之一就是說因為路加是一個醫生，他有一個很好的教育背景，他能夠寫出很流暢的希律文，而路加福音呢或者新約很多書信是用希臘文寫的，他對舊約呢也都即很認識，這些聲音很厲害，不好意思， 是我 是你啊， 踩親啲嘢 你等我偷 偷食啊 Juliana， 你可以 试下 mute 咗你嗰个麦。对当时的罗马世界咧，路加咧，即系呢个医生咧，都很熟悉的，所以睇翻中途大使录所写的嘢咧，或者睇翻路加福音里边记载嘢咧，关于呢啲咁嘅资料咧，系好明显咁样显示出嚟。当然啦，咁样显示出嚟咧，唔等于一定系路加嘅吓。咁所以咧就系、是受到呢个初耶教父嘅教父嘅影响咧，所以系有咁嘅结论嘅。咁啊，中途大使錄究竟係幾時寫嘅咧？咁啊，中途大使錄可能咧係喺保錄被監禁嘅時候，佢因為被喺羅馬被監禁兩年，咁呢個監禁兩年嘅後邊嘅嗰段時間咧，同埋保錄去。被人拿出去受審之前寫成的，寫這個中途大使錄的。實際上來說呢，大概在公元六十年前後，或者最遲呢不會遲過在公元六十四年的。咁由中途大使錄內容可以知道呢，他是寫在路加福音之後，因為我們如果比較就是讀過兩篇，是不是路加福音最尾那節和中途大使錄的前面一卷，我們就很肯定知道就是寫他的路加福音之後了。還有呢，因為公元七十年以前以後呢，就出現了一些羅馬這個耶路撒冷城的毀滅的問題，所以他在他的資料裡面呢沒有反映到這個問題呢，所以就說他中途大使錄不可能寫在公元七十年之前了之後的，因為它的內容沒有一些資料都沒有顯示這個耶路撒冷城呢毀滅。那作者在保錄被囚的兩年完了，好中途大使錄突然之間你結尾呢覺得很奇怪，為什麼在那裡結尾呢？不明白為什麼。然後呢學者就說其實呢有它的含義的，當然這個含義呢究竟是不是路加福音不是路加這個所謂作者呢或者筆者呢當時的用意呢不知道，不過現在我們看到有個用意，因為當時的傳教去到那裡呢，保錄被人審被人後來被人殺死了，是不是斬頭嘛，保錄在羅馬被斬頭嘛。那教會的發展，中途大使錄是講初期教會發展嘛，那教會發展怎樣，是不是停了呢？不是，教會發展呢其實是我們繼續下去，所以教會的歷史呢就由那裡之後的後繼的基督徒呢一路傳下去，只不過沒有寫出來而已。然後呢就聖熱羅尼莫，即是聖 Jerome， 由這個說聖那個中途大使錄這樣結束法呢，去斷定說什麼呢？他說這本書呢就是這個時候完成的，是什麼時候啊？就是63至64年之間完成的。咁呢個係一啲即係研究出嚟嘅所謂一啲資料嚟㗎。咁究竟喺邊度寫呢？同樣 宗徒晒度是没有资料显示的，只是相信不会在巴勒斯坦，巴勒斯坦就是我们去朝圣的中东的地方、啊、的这个地方写成的，但是他们肯定一样东西，大部分是可以说成熟很高的，就是在罗马或者安提若基亚这两个地方的可能性很高，在那个地方写的。在这里有没有啲嘢要想澄清要问的？ 咁即系话佢哋用希列文写嘅咯，初初 系。冇嘢啦嘛，暂时。冇咧就我继续讲《中途大事录》呢本书嘅一啲性质啊，《中途大事录》系以叙事为主。敘述啲事件啊，係描寫啲事件。咁學者認為咧，係一個專題嘅歷史書。點解係專題呢？因為歷史書通常咧係寫好長遠時間嘅，但呢本書咧只係寫咩咧？只係寫咗一卷，即係《中途大事錄》係咁多就咁多啊嚇。報讀嘅時間咧，大概係30年嘅時間，好短嘅時間嘅啫。它只是涉及呢跟主题有关的地方，主题有关是什么呢？就是教会的传教、啊、中途大事嘛、啊、讲述耶稣、讲述基督徒呢福传的发展，初期教会怎样将福音传开去。它的特色有一个序言呢，然后有内文呢，内文包括什么呢？叙事呢，有讲词，讲词呢就是斯德望啊、巴多禄啊、保禄啊的演讲词，还有书信，即是保禄中途要写讲的，写给一些人的一些书信。其实书信呢不是真的很长的，不是好像后期的书信那样，保禄是什么人书那么多、啊、还有某一段历史的发展。有关内容呢不单只是、耶稣和他的后人，即是他们的门徒或者十二个宗徒和跟随他的人，他亦都是在我们中间所完成的事迹。所以在我们中间的含义，当时就是那些宗徒们，那些信徒们，而现在就是我们，只不过我们这一卷就没有写出来。那究竟为什么要写《中途大事录》呢？它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说要藉着有条理的叙述这些事件，去帮助读者在信仰上扎根。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件事，信仰上扎根。因为、初期的基督徒，即是所听的所谓我们现在的慕道班呢，就要讲很多东西，有程序地讲，但当时就没有一个这么系统，它只是由中途那里，中途所記得的、所看過耶穌、做過的事，或者、所聽過耶穌的教導，咁由耶穌的死和復活呢，這些事件呢講出來，就不像我們今天呢、即是這麼有程序的。咁我們看回那個、他的所謂、叫做什麼宣講那個講詞呢，我就知道大概的內容了。咁所以他聽完這些事情，接受了洗礼，加入了教会，那是不是个信仰那么坚强呢？可能他有脆弱的地方，有不明白的地方，或者遇到各种信仰挑战的地方，那于是呢就帮这些信友呢能够坚强一点，更加是帮后期的基督徒，即是中途大事录这个阶段完了之后，基督徒呢去信主之后呢，有一个前面的資料呢，他知道哇，原來初期教會是這麼具體、這麼真實的，那所以呢是就是幫助這些基督徒信仰上扎根。天主的恩許、啊、直到他們的時日怎樣滿全，因為耶穌說過嘛，他說我等到我回天父那裡，我們派遣聖神，那時候你就會明白我以即、死之前呢對你說過的事、啊。總括來說，目的是在於展示聖經故事的延續、啊、因為耶穌升天之後不是說就完了，是會繼續下去的，而讓外邦信眾能夠對當時的疑惑得 得到一些即係資料，一些安慰。咁基督徒嘅復傳事工點樣喺聖城嘅帶領之下咧，一步一步咁樣向前，一步一步咁擴展，由耶路撒冷一路傳開去啊，後來咧直至到咧去羅馬咁遠。咁呢個中途大使徒嘅寫作嘅特色係咩咧？就係嗱，路加喺福音裏邊嘅序言咧，正話我哋讀過啦嚇。嗰、中途大使徒序言同埋路加福音最後尾嗰橛，就是、我哋未讀呢個路加福音嘅橛嗰個即係福音嘅序言。但係佢福音序言曾經講過嘅，佢話佢選擇表達嘅形式咧，同其他嘅人以前嘅人一樣，同時咧係記述。按次序、時間啊，或者係地點嘅等等問題咧，呢種次序都寫出嚟。福音同中途大使錄兩本書咧，同時為敘述呢啲事實咧寫出嚟嘅，而唔係一啲論文啊。佢嘅意義係由敘述嘅事件裏邊咧，一步一步咁樣顯示出嚟咧，我哋可以見到佢呢個特質，就係一個敘述嘅事件。所以寫作的特色主要包括了以下幾樣嘢。第一個就是所謂綜合咁樣報導呢啲事。綜合報導包括三段關於早期教會的生活的經文。呢三段經文咧，第一就是新興的教會，講及新興教會當時即係聖靈降臨之後，咁啊發展咗新興教會咧，有好多人加入啦。咁啊，第二章嘅42節至到47節呢一段。咁第二個事蹟咧，就係信徒嘅共同生活，就是、第四章嘅第32節至到37節。第三個事咧，就係中途顯奇蹟，第五章嘅12節至到16節。啊，呢三段咧就係、是、早期教會嘅生活嘅一啲。記載嚟噶，而講詞方面咧，可以話係佔咗《中途大事錄》嘅大概三分一嘅篇幅，就係由呢啲講詞寫組成嘅。咁然後咧，佢有啲平衡嘅報導。所謂平衡報導咧，就係、是、斯德望嘅死，俾人諗到咧耶穌基督嘅事蹟。咁佢嘅點平衡法咧？如果我這個我講就是你如果有興趣或者你真的想知道多一點呢，你可以寫下它怎樣平衡法、就是、第一個就是路加福音記載耶穌基督寫的就是、路加22章至23章，而施德望的死呢就是中途大使錄的第七。第二個平衡呢、這個是中途大使錄裏面嘅，咁我哋陣間會叫大家睇睇啦。係伯多祿同保祿同樣嘅奇蹟。咁咧，首先咧，有一啲人攣去第一個奇蹟先啦。中途大事錄嘅第3章1至10。咁啊，Linda 幫我睇呢、這個讀呢個第三章嘅1至10。 伯多祿和約望在祈禱的時辰，即第九時辰。上善殿去，有一个人从母胎中就就乜嘢 啊？即系跛咗。 O K， 跛了，每天有人抬他来，放在名叫利门的殿门前，好向进圣殿的人求施舍。他看见伯多禄和约望要进圣殿。便求他們給一點施捨。伯多祿和約望定睛看著他說：你看我們。他就注目看他們，希望得點什麼。伯多祿卻說：銀子和金子我沒有，但把我所有的給你。因納撒勒人耶穌基督的名字，你起來行走吧。於是握著他的右手拉他起來，他的腳和骨就立即 強壯了。他跳起來，能站立行走。遂同他們進入聖殿，隨走隨跳，讚美天主。眾百姓也都看見他行走，讚美天主。他們一認出他，就是那坐在聖殿麗門前求施捨的人，就對他所遇到的事滿懷驚訝詫異。 好，唔該嚇。嗱，呢個我哋睇到咧，就係伯多祿咧醫好呢個瘸子啊，喺聖殿嘅麗門嗰度。第二段咧，我哋話一個平衡嘅敘述啦。我哋睇咩咧？睇十四章八至十一節，讀下示錄。四章八至十一，好啫。Susanna， 在古斯特納有一個人患軟腳病，常坐着，由母胎中即是跛子，總沒有人行走過。這人聽保祿道，保祿轉看他，見他有信心，可得痊癒，便大聲說道，直直地站起來。這人遂跳起來行走，群眾看見保祿所行的。 你看到即係兩個都是即係話跛嘅人啦嚇，你因著兩個人的一啲説話啦，因主耶穌基督的名字啊，即係醫好佢哋。咁呢個所謂平衡的技術啊，係嗰個其中一個。咁咧仲有幾個嘅，咁我就唔會讀曬咁多個嚇，因為咧就節省啲時間。咁啊第二個嘅技術咧就係、是。復活死者，咁啊復活死者咧，伯多祿又復活死者咧，保祿咧又復活死者，咁我只系话个章数俾大家听，伯多祿復活死者第三章一至十节，然后保祿復活嘅死者咧，对唔住，睇先復活死者第九章36至41节，呢个系伯多祿嘅。然後保祿復活死者咧，就係二十章七至十二節。然後咧，就兩個門徒咧，即係兩個宗徒咧，都面對同樣嘅挑戰。另一個再另一個平衡嘅敘述。咁前面嗰個即係伯多祿咧，就係第八章九至十三節。保祿咧就係十九章十三至到十九節。Okay?咁啊呢個你哋可以自己翻去攪一攪，就會明白多啲所謂呢個特質嘅所謂平衡敘述咩意思啦。好，呢度有冇嘢？ Peter， 嚇， 你頭先話最後尾嗰個係十九章第幾節話？ 十三至十九。 哦，十三至十九。 嚇。 百多六九章嗰度咧？ 伯多祿復活死者嗰度啊？ 九章咩？ 九章三十六至四十一。 三十六至四十一， 保祿就二十七至十二。 Hello， Peter。 係係。 你意思即係平衡技術係咪即係佢哋兩個都有同樣咁嘅 類似嘅事蹟？ 嗰個 incident 喺度。係。OK。 係係係。好啦，有冇其他嘢？咁啊，冇咧就跳去中途大事录一啲所谓神学嘅思想，包含啲乜嘢咧？咁佢咧就唔系一啲正话讲，唔系啲论文啦吓，佢唔系专门去讨论神学嘅一啲理论嘅嘢啊。但系咧，佢所讲嘅嘢咧，所记述嘅嘢咧，都有啲所谓神学观念嘅神学思想。咁路加係咩咧？係由信仰嘅眼光咧去睇早期嘅基督徒歷史，唔係一個我哋所講嘅歷史， 是用一個信仰眼光去看基督徒的歷史，那裡面發現了教會活在天主的恩寵之下，不是即是耶穌升天離開了剩下一班孤兒這樣，而不是，他是活在天主的有的恩寵之下，而且這個恩寵不斷地去帶領這個教會。所以他的神學觀念呢，雖然不是很難了解很艱深，但是呢基督徒的復傳使命呢和對基督的信仰的發展呢是很有密切的關係的。個重點是兩樣嘢，第一個就包括咩咧？所謂末世論。我哋大家都聽過啦，末世咧唔係指世界末日，而係耶穌基督已經嚟到呢個世界，佢建立咗教會，離開呢個現我哋嘅人世啦，翻去天父嗰度啦。呢、這個教會呢段時間咧，就有一個末世。對基督徒對耶穌再嚟。再次回来呢是有一个过渡的时期，我们都不知道，现在我们都不知道耶稣几时再回来，在当时来说他们都有一种观念，就是耶稣基督会再回来，但是几时呢不知道，这个都是一个过渡时期。中途大说的内容呢就反映他们在这个背景之下对末世的一种看法，就是耶稣基督死了复活了，俾門徒顯現咗好多好多，佢就係復活咗嘅，佢係著生嘅，唔係好似鬼咁樣呃咗佢嚇。即係佢話，所以咪食早餐俾佢證明佢睇，我係復咗嘅耶穌基督。咁佢啊最後咧，亦都交代咗佢哋啲事情啊，去傳福音啊，然後佢自己升天。咁佢話喺適當嘅時間會再嚟，一切嘅事情咧都係透過天主。救世的滿全，因為這個在舊約裏面有個預言的，就是天主怎樣滿全這個救世計劃呢，我們看一看這個呢，我平時很少留意的，就是厄厄爾先知書第三章，舊約的了，找呢，就是找先知書那部分，即是聖經的答案中間咁上下啦。邊個揾到佢最快揾到嘅出先得佢？ 第三章。 第三章。 一四四三頁。 哦，叻。 幾多話？ 一四四三頁。 在所謂十二個小先知那部分的新約之前的第三章，我加二就不是很長的，請聽著讀啦。 一四四四三章，第三章讀完。此後上主的願語，我要將我的神傾注在一切有血肉的人身上，你們的兒子們和你們的女兒們要說預言，你們的老人要看夢境，你們的青年要見神事，在那些日子裡，甚至在僕和婢女身上，我也要傾注我的神，我要在上天下地顯示其義的事，血、火和煙柱，在上主偉大可畏的日子來臨以前，太陽要變為昏暗，月亮要變成血紅，將來凡呼號上主名號的人必然獲救，因我如上主所說，在希翁山，在耶路撒冷，必有上主召選的後餘生。 四四三啦，係咪叫摩 摩？啊，希林揾到嘛？ 我揾唔到啊，最渣我啦。 而家一四四三頁嘛。 嗱，阿四四三二係啊，揾到啦。 O K O K， 我揾到四三二。 嗯，咁嗱呢一段咧就係、是、舊約嘅俄厄爾先知咧對所謂天主救恩嘅一個滿傳嚟嘅，而呢個滿只係滿傳，只係個預言嚟嘅。咁但係咧，中途大説錄嘅即係耶穌嚟咗啦，中途大説錄再嘅記載咧，就係、是、呢件事咧係一個滿傳。咁所以係一個走向未來嘅呢、這個呢、這個中途大説錄已經開，即係個記述咧係個開始咗嘅嘢啊，走向一個更加嘅滿傳。咁啊，第二個概念咧就係、是、有關聖神，而聖神咧係中途大説錄嘅一個中心思想嘅中重點嚟噶。就話耶穌先之後，聖神嘅賜予咧就滿全咗呢個末世嘅希望。如果冇聖神咧，有末世，不過變咗冇希望啊。咁所以聖神嘅嚟臨咧，開始咗教會能夠存在同埋發展嘅階段。聖神推動住教會嘅整個復傳路向。咁我哋將來讀中途大條律咧，就會發現保祿中途去某個地方傳教咧，佢會話：誒、哎、呢、這個聖人叫我哋嚟呢度做嘢。咁啊，伯多祿咧去一個科宴乃略個個嗰度地方嘅時候咧，叫佢幫佢哋受洗咧，又係聖神驅使佢去。咁啊，然後咧，保祿咧去到一個地方，佢話：咦、哎，聖神好似叫我哋唔好去呢個地方喎、啊。又去第二個地方喎、啊。咁佢好多次咧都提及過聖神嘅啟示，聖神對佢哋話俾佢聽，究竟要點樣做法？咁啊，聖神嘅推動咧，其實咧都引領住咧當時嘅信徒咧善導一個團體生活。所以我哋睇到喺中途大説裏邊咧，睇到初期教會嘅教會團體咧係咁團結，係咁有活力啊，係能夠使到咁多人咧加入教會嘅。咁第三個觀念咧，就係、是、有關基督、耶穌基督啊，基督。因為基督耶穌的名字呢，基督是一個所謂身份，大家記得一下，基督 Christ 是一個身份，是救世主、啊、路加以基督的默西亞身份呢為重點，跟這個有關的就是什麼呢？就是、就是基督的復活。因為基督的復活證明了他的身份，所以復活的基督呢是顯示了他就默西亞。嗱，呢啲咁嘅字眼咧，其實係一個推論，一個嚟到證明一個身份嘅啫。第四個觀念，教會，教會係一個末世性嘅實體，實實在在存在嘅組織啊，存在於滿傳嘅時代之中，滿傳緊嘅時代之中。呢、這個時代幾時開始咧？就是、聖神嘅賜予。嘅恩寵嘅時候，然後有待佢其他恩寵嘅實現咧，嚟到去滿全完全完成呢件事。教會同時係歷史之中嘅一個現象，唔同組別嘅信眾啦，例如格林多嘅教會、哥羅森嘅教會、加弗所嘅教會，呢啲係不同組別嘅教會，或者係猶太人嘅教會。或者是外邦人啊，講希臘話的教會等等，因為中途的宣講咧，佢哋過即係喺唔同嘅地方、唔同嘅背景咧，生活住一個小團體嘅生活，佢哋甚至可以彼此之間分享咧，唔係好似我哋而家只係分享一啲聖經啊、經驗啊，佢哋分享物質上嘅生活。咁你喺中途大使錄好前面咧。即係第三、第四章或讀過啦，第四章咁上下啦，已經講及一個小團體嘅生活嚇。咁、當然咧，係咪咁做得咁完善咧？都唔係嘅，係衝突啊！即係嗰啲希臘化嘅嗰啲基督徒咧，有啲抱怨啊，因為抱怨咧話，即係佢哋嗰啲其中啲寡婦咧受到人哋忽視啊等等。咁所以後來教會咧就。當時的中途團體就選擇那些執事來到去處理這些事。教會這個字眼或者這個概念呢，一般來說呢，不是我們現在所說的籠統的教會，就主說一個世界性的這個教會，而是指地方教會。譬如說你們烏太華一個教會、我們多倫多一個教會， 香港那裡有一個教會，即是一個地方教會、啊、當時的觀念是這樣子的，所以埃弗所的教會、啊、或者是、加林多教會這樣。第二個哇，即是好像搬屋這樣的有人， 不是我啊，今次 我不知道音會有什麼效果、啊、因為多搬屋的聲 音、啊、Peter 可不可以停一停先、啊、 是 開教會的概念、早中 聽不到啊，因為真 的 很 吵，他們的信徒呢，他們對於那個傳教性的那個世界性的是說那個救恩真的還是傳給是猶太人都應該也有的機會去領受恩典。 唔係，唔係開台 嘅，打麻將。 朱莉 啊！ 朱姐。 啊 ，Steven， 你正話講咧，我聽咗半嘅啫，因為斷斷續續咁樣。可唔可以再講一次啊？ 我即係想講，即係得六十年啦。咁嗰陣時候，中途嗰個對於教呢個概念。仲係好喺初嘅階段，佢哋對於嘅救恩 salvation 嗰樣嘢嗰個概念咧，係然係俾於係猶太人啦，定係話佢自己佢自己都唔係猶太人啦，咁佢嗰個概念係咪咧應該將佢傳出去㗎？ 啊，當然喺。最初傳的時候咧，啲猶太人本身的觀念咧，佢就以為是俾佢哋自己的，但係中途咧，佢哋好醒啊，佢哋知道即係嗰個救恩唔係淨係俾猶太人嘅。所以你會睇翻咧，如果我哋睇翻中途大使錄嘅第一章啊，第一章第八節。咁啊，耶穌升天之前咧，啊，就對啊，我知道啲聲咧係邊度嚟嘅，有幾部分嚇、啊。大家咧要因住咧，就係、是、你哋移動你嘅機啊，你點輸啊？因為咧你個麥咧，你個機個麥咧就好敏感嘅，即係你移動一啲嘢咧，就會傳曬俾所有嘅人啊。譬如我而家，如果我擺只杯落嚟，聽唔聽到啊？ 嗯。啊。聽到啊。 所以呢就即係呢啲咧就要留意啦。如果唔係咧，變咗時實實，你攞本聖經啊，喐啊推啊咁咧，就會時實實，咁就會好嘈噶啦。咁啊，正話講《中途大事錄》嘅第一章第八節咧，就係、是、耶穌升天有關耶穌升天嗰個記述啦。第八節話：啊，當聖神降臨喺你哋身上嘅時候，你哋將充滿聖神嘅燈啊，要喺耶路撒冷同埋全猶大、撒瑪利亞等，並直到地極為我作證人。所以中途咧，佢明白天主嘅救恩並唔係只係俾猶太人，連即係猶太人嘅觀念就係、是、即係撒瑪利亞佢個即係唔開心嘅，即係佢都話對頭人啦、啊、嚇，都有嘅。咁然後咧，直接到世界地極。咁當時雖然自己人嗰個世界觀係好狹窄，不過佢哋知道有羅馬帝呢回事啦，係咪？佢哋知道有大啲嘅環境啦。咁所以直接到地極咧，係唔單止係遊下呢個圈子，而係再咁亦都如果再講埋佢哋都正話提過啦，路加都識舊約㗎。舊約都有講過，有好多聖經嘅章節都講話，呢、這個救恩咧唔單止係俾猶太人自己嘅，亦都俾其他人，可以咁傳開去啦。好，有冇其他補充？ OK， 冇咧，我就繼續落去講下嘅結構嚇，中途大數結構。佢上半部咧就係有關耶路撒冷嘅教會同埋佢周圍嘅事物嘅關係，即係耶路撒冷。我哋如果個朝聖知道喺邊度啦嚇，周圍事就係整個猶太誒有關嘅。咁下半部咧就著重喺技術保錄嘅傳教工作。就包括了保禄的三次复传的旅程，咁佢每次咧一路扩展，一路扩展，一路嚟大噶。咁同埋咧，保禄嘅被捕同埋被解送到罗马，一个版本。基本结构咧有三种嘅分法，就系啲学者咧，因为喺中途嘅时咧， 我打俾你知你 有唔同嘅观念啦，于是咧就。有不同的分法，其中第一個分法就是兩大部分，兩大部分就是八多六的部分，就是第一章至到十二章，或者說由耶路撒冷去到安提若基亞，這個第一部分，是八多六的部分。第二部分就是保錄的部分，就是十三章至到二十八章，就是安提若基亞到羅馬。這個空間 Hello? 是咁第二個分法咧，就係以第十五章嘅三十五節嚟做分界線，所以三十六節咧係另外另一部分啦嚇。咁啊就係咩咧？就係話由耶路撒冷嗰度指向外邦人復傳嘅發展。就去到三十五節，就一個轉去第二個部分啦。咁第二個部分咧就係、是走向羅馬方面發展啦。啊，其實我哋知道將係即係講及話而家所謂嗰、那個即係太空會議啊嗰、那個會議。第三部分咧，就是以復傳的地域嚟到做骨幹。呢個分法咧，係受到正話講嘅第一章嘅第八節影響，就係、是、由耶路撒冷開始咧，啊一章十五節咧，去到第八章嘅三十，第八章嘅第三節，跟住咧就撒瑪利亞同埋沿岸地區，喺第八章嘅第四節，去到十一章嘅十八節。跟住咧就係、安提若基亞同埋佢嘅傳教區，就十一章十九節咧，至到十五章三十五節，同埋咧愛琴海一帶，就十五章嘅三十六節咧，至到十九章嘅廿節，最後咧就由耶路撒冷去到羅馬，十九嘅廿一節至到廿八章三節。咁呢個係一個傳教嘅一咕碌又咕碌。咁咧，是咧就一個地域。咁至於真正嘅部分，即係真正嘅結構點咧，對我嚟講只係一個觀念啫，唔係真係我哋要去熟讀呢啲咁嘅結構。結構對我哋唔重要，只係但係咧幫助我哋咧有個觀念，話至尊同個話究竟係點嘅咧咁。咁我哋知道哦，原來可以用兩個分法，八多六部分。保留部分一種觀念嚟記佢，或者用一個復傳地域嘅骨幹啊，咩教會咩教會咩教會咁嚟到去記佢，咁我知道咧有個概念啦，中大上下講乜通通嘅。我哋研讀呢個焦點咧，應中途大上個焦點咧，應該集中喺咩咧？就係、中途大上所傳嘅福音。的三方面，第一，探討教會怎樣藉著天主的能力，即是復活的主耶穌所派的聖神所發生的作用，通過了死而復的耶穌基督呢，他所派遣的天主聖神的能力呢，就是由這個能力堅強地出於由軟弱那裡出了堅強， 我哋從見到啲中途過到好驚嘅，所謂好騰雞嘅，眯埋祈禱嘅，係咪？喺度等中途等聖人降臨。啊，當聖人降臨之後咧，佢哋夠膽即刻出去傾。以前咧驚俾人捉啊，俾人問啊咁之類，但係咧後來咧佢哋唔怕。啊，聖人降臨之後咧，佢哋就出去先講話：你哋釘死嘅耶穌基督啊，呢啲咁嘅説話都可以講出嚟。善出於惡，生命咧出於死亡，死亡之後即係有生命。咁啊，聖神工作嘅第二方面咧係耶穌基督咧，雖然已經升咗天，啊，佢仍然與聖神同佢哋嘅同佢咁。我冇熄咗个麦嘅咧，如果系呢个情况， 要瞄佢嘅。 就聖神的工作的第二方面是耶穌雖然已經升天，但是他仍然住着聖神和他的門徒在一起。在奇蹟裡面呢，不是中途醫治，譬如說他的腳低過人能夠行走，而是耶穌去醫治。耶穌在當中途受到迫害的時候呢，耶穌都受到迫害，所以我們還記得所謂保祿規範。耶穌對保祿說什麼？保祿，保祿，你為什麼迫害我？是不是？其實當時迫害的是什麼？是信徒，或者說基督奧體的肢體。基督奧體的肢體受迫害的時候呢，耶穌身同感受，就是所以受到迫害，耶穌就問這句話了。所以是耶穌在受著痛苦。第三，中途大數顯示出是天主的能力，即是說天主聖神使門徒開心地很大膽地快地將福音生活出來，是天主聖神領導他們經歷到各種困難而將喜訊傳遍去世界各地。不是說他們沒有困難，他們傳福音就立刻有人接受。我們後來如果看詳細中庸大事錄或者中庸的書上記得聽都聽過了，即是他們所受的挑戰，不會說沉沒個船啊，被人打啊，坐監啊，被人釘啊，釘死啊，甚至保祿呢被人釘死之後炸死啊，即是死啊，這些是不不不不不圖大事錄裏面所展現的初期教會是怎樣的教會呢？第一，就是由猶大教會的分支走向普世教會。第二呢，是由最初只有猶太裔的信友，而一路發展呢，漸漸入外邦人越佔大多數的中途宗教團體。第三，我們看到就是由參與會堂和聖殿的敬禮，這個初期他們未有教堂嘛，漸漸呢就脫離猶太的宗教，因為猶太人都不接納他們，即是你們信耶穌和我們即是不同意你們認為耶穌是天主子這個這樣的觀念，所以呢他們都不可以繼續在會堂裡面。跟著就是中途持續的教會呢，完全是由聖神到教導，即今天是不是呢？樣是我們的教會是聖神領主，只不過我們的教會或者是我們沒有看到這件事，我們只 看到這件事。看一看你都叫 Julie 瞄了他，不 是我啊，我喐都冇喐到啊！ 邊個針工啊？ 我冇人，我得我自己一個喺屋企㗎咋。Nobody here。 誒，好似 Dicky 上次講咧，咁啊，嗱，你如果唔講嘢嘅時候咧，你熄咗個麥佢，咁咧就變咗係唔會咁多雜聲。當你想講嘢嘅時候咧，你先開麥，好唔好啊？ 我要澄清，我完全冇喐過，我後面有冇人 ？OK， 順利順利。 我諗其他啲人一齊瞄，咁你可以 diagnostic who's doing that， not me。 係，啊 ，Dicky 咧上次都提過呢個問題啦，因為我哋群咧。咁啊，少少聲。 嗱，我而家瞄咗你，嗱，我而家瞄咗你睇下後邊仲有聲嘅 ，stop me。 O K， 係咪你哋嘅地牢有人喺度做？阿足球。 呢個嗱，我啱啱瞄咗啦，你頭。 好，唔該曬，唔該曬，得。 O K。 嗱，我哋繼續落去喎，咪陣間咧九點半都未完得嚇。咁啊，中途大眾對全福音嘅一啲提示俾我哋一時，咁我呢個我特別要留意嘅，因為我哋而家咧其實每個人都參與緊全福音，只不過喺唔同嘅崗位上、唔同嘅方法方面咧全福音。咁但係呢度咧俾咗我啲提示嘅，就係第一個就係福傳係一個使命，係一個使命，因為我哋領洗之後咧，從基督嗰度得到嚟嘅一個使命啊。呢個八多六嘅前書咧。個書信咧好清楚咁話俾我哋聽噶，我哋有司祭、君王、先知嘅使命。完成之後咧，我哋應該向耶穌同埋團體服務嘅。咁所以我哋做嘅嘢咧，我哋應該係向教會一個交代所謂啊。第二個就係福傳係每位信有個使命咧，但係個人必須同。團體保持聯繫，所以我哋如果唔做呢樣嘢咧，我哋漸漸咧變成係基督教噶啦。譬如舉個例子，我哋而家咧係一個空中嘅教會，咁啊，即係我哋唔去將我哋呢樣嘢同我哋嘅團體接觸啊呢件事出嚟咧，啊過住我哋係一個地下嘅教會嚇、啊，地唔係嘅教會咁咧，變成好似基督教咁啊，咁又唔妥當嘅。第三個福傳係聖神嘅事業。由他選拔、派遣、引導，咁復傳嘅人咧，一定需要由聖神帶領，唔係自己中意做乜就做乜。所以我哋嘅祈禱啦，為呢啲復傳嘅工作事件祈禱係好重要嘅。第五個就係團體進行工作嘅時候咧，需要尋求聖神嘅引導。保祿中途佢嘅復傳工作咧，好清楚俾我睇到呢樣嘢，佢時時都話。看看聖神給他的引導什麼，給我們這個一個提示。第五個，福傳呢，是應該慷慨地去傳天主的話，天主要使他結果，我們未必傳福音一定有結果的，我們透過福傳呢，很多次只是撒種而已，撒種子，好像福音裡面耶穌所說的，一個人出去撒種，究竟這個種子結不結果呢？我哋未必知道幾時結果，但係聖神俾佢恩寵，啊，聖神俾佢水，俾佢光咧，俾佢熱咧，佢就可能有日會發種這個發芽生長噶啦，有結果噶啦。第六個就係福傳嘅中心咧，係天主嘅聖道，啊，福傳係一個過程，係一個工具，所以我哋講嘅，我哋做嘅咧，即係我個人咧，呢個係我個人嘅睇法。我哋唔好將個教會擺到大過福音、大過救恩、大過天主。冇錯，我哋係要隸屬於教會，我哋要同教會建立個關係。但係我哋始終係要傳嘅係福音，唔係傳我哋嘅教會。要記得一樣嘢嚇，教會係冇錯為耶穌基督嘅救恩而存在，係做福傳嘅。教會本身都有責任做福傳嘅。第七咧就係福傳嘅人咧應該咧。是由耶穌教導，全心咁樣依恃天主嘅照顧嚟到做，唔係只係話擔心呢樣唔得嗰樣唔得，而係咧要交託由聖人帶領，由天主咧去照顧我哋嚟到去做福傳。咁呢個咧就係我要同大家介紹嘅一個介紹，籠統咁樣介紹咧中途大事錄嘅一啲基本嘅資料。咁即係有咗個概念之後咧，我哋就開始去睇呢個內文啦。咁開始內文之前，咁啊繼續問大家啦，有冇啲嘢要分享嘅？有冇啲問題？有冇啲嘢要澄清嘅？ 阿 Peter， 基督教有冇中途大使徒？ 有《使徒行傳》。 佢哋有嘢好唔同，點樣？ 內容是一樣，不過翻中文版本翻譯就有啲唔同。當然個唔同咧，就係即係佢哋嘅字眼啦，除咗嗰個名詞唔同之外咧，地各地嘅宗徒嘅名啊、地區嘅名唔同之外咧，佢哋有時個表達方式都會有啲唔同噶。啊，佢嘅英文版本咧，即係當然咧，天主教英文版本同基督教英文版本未必完全一樣。但是呢也都有一個所謂大家共同合作譯的版本，中文版本也有。